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礼拜天早上主日安息日的早上有这样一段时间。今天我们特别思想你对你创造世界是对这世界有计划，你创造人对人有其计划。就算我们堕落落在过犯和罪恶之中，但是你仍然执意要拯救一群人做你的子民。天父，就求你借着今天的课程帮助我们讨论，帮助我们思想这个计划是何等的奇妙，而我们居然参与在其中。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OK， 上次伯瑞长老讲这本书的第四章，这第四章是聚焦在约的概念，改革中神学，你可以说是特色或特征，圣约神学这个概念上面。所以我们上礼拜讨论的是前半段，要讲到约，就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法说，我们认知上帝对他的创造是有计划的。作者用的字眼是上帝有他的故事，这个世界的故事其实是首要不是关于我们的故事，首要是关于上帝他的故事，他的作为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之中具体的展现出来，是有其进度的。所以我们看到作者会说，上帝创造世界起先是从创造，那创造以后有发生了什么事，创造最高峰是在于人，在第六天创造了人，人是创造的高峰，上帝创造人以后就说这是甚好的。但是人却虽然被置在乐园之中，却受到试探，也没有成功的胜过试探，反而落入试探，就陷入罪里面。那上帝也告诉他说，你如果违背了我给你的命令，就是你吃了那不可吃树的果子，你吃的那日必定死。就此以后人就落入死亡之中，或许不是身体肉体的立即的死，但是却是落入属灵的死亡之中。这是所谓的我们用的字眼是叛逆吗？背叛吗？或者堕落？堕落。Okay, rebellion， 有的时候会用不同的字眼来表达。亚当，最初的亚当，他身为一个约的代表，他没有成功的胜过试探，反而落入罪恶。因此圣经的用词，因为亚当他是第一个人，上帝指定他有一个，不只是第一个人，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特殊的地位，就是他是约的头， federal head，盟约的代表，他如何，凡属于他的后代就如何。如果他落入试探，我们就也陷入过犯和罪恶之中。那我们今天就继续看，但故事当然就没有就此终止。人破坏了上帝起初创造人、创造世界的美意，但是上帝的旨意仍然要成就。仍然有人，有他的子民要成为他的子民，与他享有永远的福乐，与他永远的交通与团契。那么接下来就约的概念来说，上帝创造亚当，把他放在我们会说第一个约里面。改革中神学会认知，当我们述说上帝的故事，其实在讲约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就是认知按照圣经的启示，上帝定义就是用约的方式与人互动。如果你要这么说，会用我们信仰告白，新民信仰告白的用词是，上帝与人的距离是这么的远，本来是人没有办法有份于上帝，但是上帝却俯就，他主动的，你可以说他降卑他自己，以约的方式与人立约，好叫人有份于他。那么第一个约就是我们上礼拜伯瑞长老有提到的，有神学家用不同的名号来称第一个约， 你可能听过我们熟悉工作之约或者行为之约或者 covenant of nature， 中文有的是翻译自然之约或本性之约，就是上帝起初创造人的那个最最本来的应该有人原来处在的第一个状态，就是那第一个约， OK， 或者 covenant of creation， 就是创造之约。那人一旦违约之后，就没有办法再按照那一个约的条件和应许得着上帝要人得着的最终的应许或最终的目的。但这并不是故事就此结束。所以第一个约，人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行为，按照自己的顺服得着上帝的福乐，或者得着上帝要人得着的最终的目标。所以就设立了上帝有另外一个约，我们会说是恩典之约。但是这恩典之约是关乎，不再是关乎本性或者创造，而是关乎救赎。因为堕落的人现在落入一个需要救赎的光景。Right? Okay. 我们先看一下教材里面有提到关于救赎这个光景，就是人犯罪所落入的光景，是保罗的用词是陷入过犯和罪恶之中，而且是罪有应得的，落入死亡是罪有应得。譬如说那个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他会说我们现在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是相称的，是认知一个罪人应该是受到这样子的惩罚，就是死亡。OK， 但是上帝，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但是上帝，对不起，我不太，中文好像大部分翻译成然而神，然而上帝，和合本里面。当这个出现的时候，通常是讲说人做了什么样事，他是罪有应得，但是上帝。如果你要理解救赎，按照圣经的启示理解救赎，你应该首要就是理解但是上帝。人做了许多的事是罪有应得，落入那种与上帝隔绝的光景之中，但是上帝却主动拯救人。而且上帝是一开始就定义要拯救人，在创世纪3:15，也就是所谓的原始福音 Protoevangelion 或者应许之母 Mother Promise， 就是那最初福音的应许，在人堕落之初就已经给予人了。改革中神学家会认知在哪里找到这个应许，在创世纪3:15，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就是讲蛇或魔鬼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伤也可以翻译成踩碎你的头，看在什么情况之下，这个字的意思有不一样，你要伤他的脚跟，在这过程之中，女人的后裔也会要付上代价，会他的脚跟会受伤，但是蛇的后裔的头要被踩碎。Okay. 神学家，改革中的神学家，在圣约神学的架构之下，就认知这是恩典之约的应许。这个最初的福音已经向人宣告，虽然你们落入这样罪有应得、该死的状态之中，但是上帝，然而上帝定义要拯救你们。Okay. 西敏信仰告白第7就的用词是，人因为堕落使自己无法借着这个约得着生命。这个约是指哪个约？就是行为之约嘛。行为之约就是那个行为之约的是在创世纪2:16-17那里，所有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这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那日你必定死。他没有办法再按照他的完全的顺服得着生命。之前我们有提到那创世纪2:16-17，虽然没有直接提到 你必要永生，如果你顺服就必要永生。但是我们按照圣经合理和必要的结论，就是像这样子的应许，它有负面的禁止，也有正面的应许。OK， 那个含义或那个 implication， 那个二章十六十七节的 implication 就是，若你顺服吃这所有树的果子，包括生命树的果子，你必永生。OK， 你必生。所以他无法借着人，既然堕落了就没有办法，人既然犯罪了，违反了这个约的条例，就无法再借着这个恩典工作之约得着生命。而上帝而主乐意立第二个约，这个约通常就是我们所谓的恩典之约。恩典之约，我们应该上一课有提到约的特色，如果你要说什么是约的特色，它必定有几个特征。它有两方 ，OK， 有立约的两方，然后这个约有其条件，也有其 promise， 也有其应许，也有其没有达到应许的结果或者惩罚。这，如果你要看是什么约，什么是约的话，如果有这几个条件，就应该让我们认知约的条件就形成了，这就是一个约。所以恩典之约，这是第二个恩典之约。那恩典之约是怎么样运作的呢？是将生命与救恩借着耶稣基督白白的赐给罪人。因此这边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与行为之约的差别是，人不再借着自己的行为，乃是借着什么，或是借着谁？耶稣基督。当然耶稣基督他的工作，他是谁，这个会讲得更清楚。但是不论怎么样，恩典之约的本质就是人仍然领受上帝的恩典、okay? 但是不是在借着自己的行为，乃是借着另外一个人他的工作领受恩典。你注意我刚刚的用词，如果你耳朵敏感的话，我刚刚说人不再领受恩，凭着自己的行为领受恩典，我仍然是用恩典这个字。因为改革中的神学家上礼拜好像博瑞强来有提到，一项认知在工作之约之中绝非没有恩典，也就是说我们的用词是人要凭着自己完全个人的顺服亚当来得着生命，但是那生命仍然是神赐给他的，不是他自己凭着他自己工作的价值或顺服赚取的酬劳。所以就此来说，他得到生命虽然是工作之约或行为之约，是按照他的行为，但改革中的神学他仍然认知这不是没有恩典，这是仍然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不需要有限的人怎么能够行任何的作为从上帝手中赚取任何东西，懂我意思吗？所以这恩典不再是借着人堕落之后上帝的立的与人立的另外一个约，第二个约就是恩典之约，不再是凭着人自己的行为或顺服，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但是这个约有没有其条件？你从西敏信仰告白第七章第三节可以看出来是有条件的。神学家有在讨论的一个议题，就是恩典之约是 conditional 还是unconditional， 有条件还是没有条件。我们会说正确答案会说你从哪个角度看，从某一个角度看是 unconditional， 没有条件的，就是你这个条件不再是靠着你自己的作为而得着上帝的恩典， OK， 凭着你自己的作为。从另外一个条件则是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则是有条件的，因为上帝在这个约之中则设立了，他就是设立了这个管道或者方式，叫有份于恩典之约的人得着这恩典之约其中的恩典，就是什么？要求罪人必须要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 OK， 就算这个用词你仔细看也是必须要信耶稣基督，这个能不能算说哦？那这不是另一种变相的行为之约了吗？信心成了人的工作或自己的作为， 或许你可以这样子理解，但是你注意这个用词，很仔细的看，因为先贤们的用词非常仔细，你不需要这样子解释，也不应该按照圣经的启示如此解释，因为圣经一向告诉我们说，信心不是我们的作为，不是我们的工作，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需要信，因为上帝也指定借着这个说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才有份于恩典，才得救。 OK， 所以上帝要求你，就此来说这是有条件的，你必须要符合这条件，但是你之所以能够行这条件，也是上帝赐给你的恩典，赐给你的能力。然后有没有应许？应许一切预定得生命的人，一切预定要得到生命的人，赐给他们圣灵，他们的圣灵，使他们怎么样？愿意相信，能够相信。Okay. 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形容这恩典之约，恩典之约是有其渐进性的，是在时间和空间之中具体的施展，具体的呈现，或者你可以说具体的扩张。原来从亚伯拉罕这个家族到以色列民族到万民，这是你可以说这是地理上的扩张，你也可以说是时间上的进展，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摩西，到西乃，一直到以色列国，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来，他死复活升天，然后他的教会建立在地上。恩典之约，你注意在圣经里面的用词，在罗马书九章五节，以弗所说二章十二节，那边出现的约其实都是诸约。那我们有份于上帝与人立的诸约，并不表示说这恩典之约是不同的约，却是认知这恩典之约，因为有时间、空间上具体的进展，在不同的时空处境之下有不同的施展方式或外在呈现的方式，但是这恩典之约的本质都是基督受膏者耶稣基督。在旧约和新约都同样，我们可以说旧约的恩典之约呈现的方式是以律法，是与献祭这些东西指向那要来的耶稣基督，或者影子指向那整体。 OK，他们非常，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从圣经的启示看出来，在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这同一个恩典之约，白白赐给人的恩典之约，施行的方式非常的不一样。我们说约的概念是改革中神学的特征，就让我问在座的同学，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其他教会，你以前也许听到有人说旧约民族得救的方式和甚至包括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得救方式与我们得救方式是不一样的，旧约的人是靠着守律法得救，而我们新约的人是全然靠恩典得救，信耶稣基督得救，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说法？有，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就不是我们所领受的 right， 我们所领受的人得救没有其他方法，都是凭着信那要来的上帝所赐给人的救赎主受膏者基督。 OK， 你必须指望他，而那些律法或者仪式或者这些所有旧约的规范，都是在当时处境之下神赐给以色列人有份于恩典之约的方式，但是本质都是指向基督。因此耶稣来，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一次又一次看见不断的对犹太人宗教领袖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以为你们守律法就有生命，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生命，但是你们都 miss 掉，你们守这些外在的形式，但是没有得着这恩约的真谛，因为这书所讲的就是我，你们否认我，其实你们就没有得着，你们可以守这一切外在的规律，但是你们没有得着那整体或者约的本质，恩典的本质。 OK， 所以在古时候 神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但是在末世却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当那一位来的时候，这个约的施行的方式，因为他来了，因为他已经成就了，因为旧约所指向所有律法所有那些影子所指向真体已经来了，这恩典的施行方式就非常的不一样。 OK， 因此在旧约时代会说用预言西敏信仰告白第七章那边讲到，说是用我们刚刚提到的有 prophecy 有预言有献祭有割礼等等有逾越节的羔羊这些传递给以色列人的方式来预表那要来的基督。 OK， 所应许的弥赛亚。但是在福音时候，福音时候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既然那预表的基督已经道成肉身了，已经显现了，对人显现了。OK， 现在我们这些外在的仪式反而少很多，似乎没有那么的荣耀，也不再有圣殿，也不再有祭司的袍子，也不再有那些看起来在旧约圣经中所形容很壮观的仪式或者节期。事情的方式简单许多了， It's very simple。 你看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聚集，我们不需要有好像要按照摩西律法里面的规范要做什么帐幕啊，要做什么袍子等等等等。这就是我们的教会，这就是新约教会应该有的样式，是非常非常简单。为什么？因为那要来的那一位他已经来了，荣耀全部集中在他那里，我们不再需要用外在的东西来预表他，来指向他。这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新约的敬拜应该是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因为帮助人不再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 focus 在那一位已经来了还要再来的他的身上。 OK， 所以他西敏信仰告白的用词是施行的方式比较简单，外在的荣耀也比较少，但是对万国万民的选民来说，这选民本来是从以色列人受割礼的人，身体受割礼，现在延伸到万民。 OK， 不再是肉体的割礼，乃是心的割礼，却是更完整，有更多的确据，有更多的属灵果效方式表明这约的意义。这个约我们就称为新约。所以就此看来，这不是两个本质上全然不同的约，或者人要靠不同的方式来得救，却是同一个相同的约，但是只是外在表现或执行的方式不同。而这约，新约和旧约，或恩典之约，在新约时代和旧约时代呈现的方式虽然不同，但是它的本质就是那同一个中保，同一个 mediator，同一个基督。 OK， 而在旧约里面，先知早就预言有一天有我要与你们立一个新的约。最熟悉的，这也很好记，是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那里提到，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个新约这个用词也在新约重复出现出来。我们最熟悉应该就是我们的主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OK， 到目前为止关于恩典之约有没有什么问题？子瑜 OK 吗？严正 OK 吗？修文杰 OK 吗？ OK， 好。 OK， 通常我们讲到约，我们会讲有两个约，工作之约、行为之约以及恩典之约。我们比较少提到所谓的救赎之约 Pactum Salutis， 或者 Covenant of Redemption。OK， 如果我们要说行为之约，立约的两方是哪两方？嗯，就简单讲，是上帝和这个另外一个盟约的代表，就是第一个亚当。那恩典之约，你要说立约的是哪两方？上帝和什么？是直接和我们立约吗？严格一点来说，你会说是。你需要有一个第二个亚当 ，right？ 这个第一个亚当立约与第二个亚当立约，而我们则是在你要不就是在第一个亚当里面，仍然是在那行为之约必要死的那约的状态之下，要不然你就是在第二个亚当之中领受那恩典之约 ，right？OK，、okay？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很漂亮的平行在圣经里面对我们启示。这也提醒我们，在恩典之约，如果说上帝是与基督，而我们是因在基督里面有份于这个约，那么这在时空中的所立的约，圣经中到处都有，你要说暗示，还是很明显的用词告诉我们说，这个约不只是在当亚当堕落的那一刻上帝才说 OK 好吧，我要有个 Plan B， 第二个后备方案，我们想想办法，有没有办法仍然能够拯救这些罪人。圣经到处的用词都表示这个恩典之约，上帝与基督中保所立的约，并不是在光是在时空之中所立的，乃是在创世以先。我们最熟悉的譬如说上帝在创世以前就立意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将一切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用词。所以在的圣经都告诉我们，这个时空之中的恩典之约应该有一个创世以前在永恒上帝旨意中的基础。改革中的神学家在圣约神学的发展之中，认知也渐渐的，应该是说，渐渐的发展出一个论述，讲说这个圣经的启示，我们要怎么讲它？我们要怎么讲它？我们是不是可以称它为一个约？他们认知是的，这是一个所谓的救赎之约。这救赎之约就是父子圣灵在创世以先，在永恒之中所立的，要拯救一群人做自己子民的约。用词这些我刚刚讲到圣经中很多地方的用词，我在教材里面有列出来。以弗所书第一章，希伯来书到处都是这样子的用词，就是这个用词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是基于上帝在永恒之中的定义和利益，他受差遣在永恒之中，上帝就利益要差遣他的儿子 OK。我来是为要照你的旨意行。他从永恒中来到时空之中，为了要照上帝永恒不变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等等。有很多我没有列出全部的这一类的用词。因此我们会说，改革中神学家会说，恩典之约其实不外乎是救赎之约，永恒的救赎之约在时空中的具体的展现 okay， 或者实践，而永恒的救赎之约则是在时空中的恩典之约的基础、okay。 在这个永恒的救赎之约的架构之下，我们才能够理解被差遣、顺服、被赐予荣耀等等用词、okay。 你们的教材里面有我附了两个连结，一个是 Richard Moller 的关于改革中救赎之约概念发展的一篇文章，大概60几页，很很 很重要的一篇文章，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去读，它在网上你可以找得到，上面有连结。比较入门一点，比较大众化一点的，这是 Scott Swain， 我们之前使用他的三一论的课本做我们三一论课程的参考书。那位作者他在网上有发布这三篇文章，其实是同一篇文章分三次发布，你们也可以上去看。他是在一本书里面的一个章节，他把它分成三部分，把它放在网站上，所以你可以去参考。我觉得 Scott Swain 写得很清楚，他其中有提到说，的确现代的神学家，甚至有些某些少数吧，所谓改革中的神学家，他们并不喜欢救赎之约的概念，大部分有两个理由，就是第一个就是很 biblicist 的出发点，很圣经字面主义的出发点，因为圣经没有提到救赎之约。第二个可能比较困难一点的概念，我们今天不会处理第一个，我们也没有时间处理，今天也不是要，只是这是一个蛮重要，我们会稍微提到处理，就是说我会认为说，其实圣经中到处都有这些暗示，都有这些启示，虽然就像三位一体没有直接讲有三位一体、right? 救赎之约我们解读出也是同样的进入，是这些启示我们必须做出的合理的结论。第二个，这些改革非常少数改革中神学家不喜欢旧时之约的理由是，其中如果你去看 Scott Swain， 他有列出这些人的名字，像 Robert Latham， 还有另外我忽然忘记，我们他的书有翻译成中文，有影响一些所谓台湾改革中的人，他立场应该算是非常少数，会说，第二个反对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太能够接受三位一体的上帝怎么能够在永恒之中彼此立约，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会说是一位上帝，但是你怎么能够说他们父子，然后延伸来说圣灵，他们在永恒之中彼此立约，这是什么意思？你要怎么论这件事情？ OK，反对救赎之约的另外一个，我刚刚说所谓改革中的神学家包括巴特，那我觉得他的理由是应该是非常薄弱，也凸显他对这历史救赎之约神学的进入并不是很熟悉，他也不太喜欢用历史神学的用词或概念，改革中历史改革中神学的用词或概念。OK， 我们就稍微花一点时间，大概五分钟时间讨论说，我们怎么能够说三位一体的上帝彼此立约，或者特别讲父子彼此立约。所以约翰欧文他的论述是比较典型的论述，17世纪的 Torrentine 也是用这样子的论述，他们都认知三位一体的上帝基于纯权的原则 simplicity 的原则，只有一位上帝就只有一个意志，当你说立约的时候，你通常会说两方有某一方按照他的意志与另外一方的意志立约。神学家当他们在改革中神学家他们在讨论救赎约的时候，绝非没有不认知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他们会处理这个问题。所以约翰欧文他的进入也是典型的进入，他说救赎之约他使用了几个神学上的概念，第一个就是三一外在工作是不可分割的，之前我们讨论三一论的时候有提到这个，三一论的内在工作反而是必须分割的。三一论的内在工作是什么？复习一下，No 内在工作不是外在工作，还记得纯一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它的内在属性工作意志什么，其实我们在讲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要说三一有其可以区分，或者你必须要把它分别出来的，那是在讲什么？父与子与圣灵 right， 所以你会讲那个 intra opera， opera ad intra， 其实你是在讲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你必须，你不要说分割好，你必须要把它区别出来，他们是有所不同的。父是父，子是子，圣灵是圣灵。但是他们的外在工作，不管是创造，不管是救赎，不管是护理，都是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哦，只有圣子做，只有圣父做，只有圣灵做。可能会 terminate， 可能会终结，特别终结在某一个位格的身上，但是每一件工作都是三一上帝不可分割的工作。 OK， 这我们之前有讨论，应该可以回去参考我们的那个三一论的课。所以基于三一外在工作不可分割的原则，却特别终结在某一个位格身上的概念，来解释如何有一个一致的一个意志的三一上帝能够扩囊括彼此的立约。因此约翰欧文会说，三一上帝的意志按在其外在工作，可理解为父的意志、子的意志等等，都是上帝同一个指令，但不只是他的指令 decree， 就是上帝定义要行的事。这个指令更是以位格之间所立的约的方式呈现出来。我知道也许有点奇怪，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简单讲说，上帝的救赎工作是三一上帝的救赎工作， OK， 但是这个救赎工作之中，只有子道成肉身，父没有道成肉身， right？ 圣灵没有道成肉身，所以在这工作之中，子道成肉身，你也必须说这是三一上帝的工作， right？ 圣灵有参与在其中，父有参与在其中，子有参与在其中，但子道成肉身，他成人，他必须完全的顺服，所以这同一个意志，内在的意志在外在呈现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因他这外在工作特别终结在某一个位格子的身上，道成肉身子的身上，你可以说这是他的意志。就此来说，他的意志就是按照同一个意志，我们要拯救一群人，做我们我是用三一上帝的那个我们要拯救一群人做我们的子民，我要拯救一群人做我的子民。但是子的意志则是说 OK， 在这个同一个工作之中，我乐意顺服，我乐意道成肉身，我愿意取奴仆的样式顺服以至于死，才得着应许，才得着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OK， 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我只要说我自己的 study 是说，这个并不是神学家，有的时候你读清教徒的那神学，他会用一些很夸大其词的用词，但是也蛮精彩。譬如说在永恒之中，父与子有对话，就是说父会说，我要创造一群人，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可是我知道他们会堕落，那怎么办？然后子会说 OK， 那我愿意为他们牺牲自己，道成肉身，做他们的赎罪祭等等，彼此的对话。你读清教徒的神学，他们有时候，但是你不能把它太 literally，太字面的，就是解释这就是在永恒之中发生的事情。回到 Pacta Sanctus， 我们刚所讲的这个是圣经的用词，圣经给我们的暗示，或到处都给我们的线索，帮助神学家，帮助我们归纳出来的论述。但是我们并不在尝试解释 yes， 这是在永恒之中，在时空以前是这样子，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这是按照我们所有的圣经的启示，圣经的线索，会说这很显然的是一个约，不是在时空之中才立的约，乃是三一上帝的永恒的意志以约的方式呈现出来。 OK， 有其应许，有其条件，子必须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也有其应许，有其奖赏，就是如果他顺服以至于死，父就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也赐给他的赏赐，就是赐给他的名。 OK， 救赎之约帮助我们理解，哇，好吧，我们今天大概就讲到这。救赎之约帮助我们理解，帮助我们诠释上帝的预定和拣选，这个才是真正重要。为什么我们要讲救赎之约？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论述？因为我们认知上帝并不是靠着人的反应来回应，来回应人，好像这个人犯罪以后，我要有另外一个机制来回应他。这都是在不是在上帝的旨意之外，包括人的堕落和犯罪，人的拣选也绝非是在凭着人上帝预先看到人会有的反应所做的拣选，乃是上帝在人还没有反应之前，还没有创造之前就已经拣选。OK， 是上帝拣选。是上帝从创世以前就对他子民对他儿女的心意拣选，是在恩典之约所立之前，在旧时之约之中上帝就已经所立的心意了。 OK， 而约则是这个拣选呈现的手段，你可以这么说，拣选是不会改变的，如果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立意要拣选，也就是说它不会因为上帝以外的因素改变。你或许听过，因为拣选的字眼在圣经中出现太多，你不太可能全然否认上帝拣选人的这个事实，但是你应该会听过上帝是拣选人，但是他是按照他预先看到人所做的决定来拣选，他预先知道你会信上帝，所以他拣选你。这你听得出来，我们会说这其实不太，那拣选就不是拣选。但是有些人，特别是亚米念的弟兄姐妹，也许他不知道这是亚米念的概念，但他会说啊，耶，上帝有拣选，因为你没有办法否认圣经中到处都出现拣选的概念和用词。但是他会，那拣选还是他是凭着你做的决定做拣选 ？No， 并不是，不是凭着你做的决定做拣选。你可以说是按照你做的决定拣选你，因为那个。你的决定其实不是在上帝的拣选或旨意之外， OK， 所以它不是因为外在的因素，不是因为你的决定来改变。 OK， 教材里面有用那个多特信经的用词， OK， 他会说上帝既然全智不变，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关乎上帝的本性，因此他在永恒之中所立的拣选和预定是不能够收回也不能够作废的。多特信经的用词甚至是卷民不可能，因此卷民不可能被遗弃。OK， 在永恒之中也不可能多或者减少，增加或减少。OK， 而且这个拣选不是预先所见人的回应所做的拣选。OK， 这是亚米念的概念。多特信经你们的教材里面定义拣选，只是说上帝不变的心意，这个 election 是上帝不变的心意，是在上帝创世以前，纯粹因为他的恩典，纯粹因为他的恩典，按照他至高旨意所喜悦的，从全部的人类之中拣选了一些人，使他们在基督里得蒙救赎。论到这全体的人类，他们本来是正直的，却因为自己的错误犯错而堕落，陷入罪恶和败坏之中。论到基督，神是在万古之先就立他做选民的中保和元首，在堕落这件事还没有实际的发生之前，就已经有立他为选民的中保和元首，是选民得救的根基。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出来，多特信经基本上是堕落后还是堕落前拣选论，应该是堕落后拣选论。也许这一条你中文翻译还看不太，但他说 是从全拣选的对象不是还没有堕落的人，乃是已经堕落的人之中再选一群人做自己的子民。 Anyway， 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拣选的同一个上帝的心意，拣选的如果有拣选就必有什么，没有拣选，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所谓的弃绝 reprobation。所以有些人不了解这个概念，或者不愿意承认，因为这个也许有点难，因为人都喜欢觉得说我是靠着自己的决定得救或不得救，所以会说这种双重拣选概念是邪恶的，是撒旦的概念。 No， 改革中所说的双重拣选不过认知拣选就是上帝的心意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是全然凭着他的恩典拣选一群不配蒙拣选蒙恩的人做自己的子民。那相对来讲，若有拣选必有弃绝，而这弃绝绝非在上帝的旨意之外。 OK， 经典的经文是罗马书9章13到18节，还有我们之前才看过查经看过彼得前书2章7到8节。彼得说他们这样绊倒也是预定的，绝非是在上帝的旨意之外。所以所谓双重拣选其实不外乎就是强调是同一个上帝的心意在人的身上却有两种结果。但是这个教义也绝对不会按照正统改革中的论述，不会将上帝成为罪恶的始作俑者。谢谢。对，因为弃绝的概念是什么？是上帝任凭人在罪恶之中，他没有伸手叫他们能够得救，但上帝从来就不欠人，不需要，本来就不需要拯救任何人得救，这就是恩典嘛。恩典是人不配的，所以在这样的理解之下，在上帝的拣选之前，我们应该谦卑。我们应该像保罗说，你这个人你是谁竟向神抢嘴呢？塑造之物岂能对照他说，你为什么这样造物？ Okay. 而且你本来就是无可推诿罪有应得，你落入罪恶之中。 OK， 好，对不起，今天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也许下礼拜我们可以再补充一些。好，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那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有没有人？ 好，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今天是给我们有这样的学习，也从中我们可以领受你和我们所立的约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使我们在堕落的当中仍然能够借着这个心愿能够得着永恒生命，这是你何等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为今天你的旨日可以来到你的殿堂当中来敬拜你这也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天上属灵的福分愿你继续的将这恩典能够来赐给所有的在你教会当中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